我的果汁分你一半，在周一的时候节目的开场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甜心点播。你看不到，此刻在直播间我已经把椅子当做蹦蹦床来坐了，因为这段旋律真的非常欢乐，也希望把这样的心情一并的传递给你。 嗨，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？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。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。 我的未来不是梦。 点一首甜蜜的。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我们先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两天没见的朋友们都哪些人来报道了。比如说说句心里话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还有圆圆 Cherry 雪，谢谢宋丽、马涛、 Alex、 图图、妮子、小星星、果果仙，还有词典等等，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，包括也点播了很多歌曲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24小时你都可以来这里点歌，包括在周末的时候，如果因为没有节目直播但是你想送出祝福的话，依旧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来给我留言。每天上节目之前，我都会翻一下之前有哪些朋友啊，我要在这一天要送生日祝福，我要在今天要送婚礼祝福，都可以的，我会在这样的节目当中为你把温暖送达出去。接下来让我们稍微换一下音乐，因为下面送出的这首歌伴随着诺兰的留言会有一点点的伤感。诺兰留言说，我认真的喜欢过一个女生有大概3年的时间，在一起呢2年6个月零25天，女孩子有小脾气，很容易生气，那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分开了，可是我还是依旧深爱着她。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隔空喊话问一下洛婷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了，请你千万不要难过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再相爱，也不是因为我们错过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鼓起了勇气离开。但是请你记得，在这之前我真的有真心对待过你。12点07分，至少还有你，来自诺兰电波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是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？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？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。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，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公众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，说特别开心在八月份的尾巴能够听到 Sandy 林忆莲的歌声。还有圆圆 Cherry， 她想问一问，发朋友圈怎么能做到不带上别人呢？因为她老公包先生最近在追延禧攻略，然后她呢是在看天盛长安，结果发朋友圈的时候还被老公骂了，说发状态的时候别带上她，可是她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啊。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但是这个朋友圈分组屏蔽啊，功能了解一下。还有冬日小山说，忠告我，让我珍惜一下直播间的椅子。不跳了，再来继续为各位放歌送祝福吧。在12:12，我们要播放的这段音乐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雪，他说曾经最美好的少年时光，最快乐的校园生活，都是和这些像兄弟姐妹一般的朋友同学们共同度过的。今年2018是我们相识30年了，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，送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，愿我们的真挚友谊地久天长。他还说，因为老师和同学未必能够全部在中午听到点播的歌曲，所以我也邀请你的朋友们，你的老师们，可以在下节目之后，如果没有办法收听直播的话，可以通过蜻蜓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回放当中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今天8月27节目的第三首歌就是你送出的祝福了。好吧，12:13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味这首特别具有年代感的歌曲，来自雪的点播，送给你的同学，你的老师们。 Bye. 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，你要想点歌的话，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屏幕下方打字留言告诉我，你想在今天周一的中午想要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，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谁，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送出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和故事。公众平台上的谢谢，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。这个周末可以说北京有一大部分人的回忆是属于五月天的，如果有如果，但是也希望告诉身边人不要犹豫不决，想好了就要去做，时间没有那么多留给我们的，还是要珍惜眼前人啊，珍爱每一天。在12:18，通过谢谢点播的歌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送给你。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，每秒都活着，每秒都死去，每秒都为着自己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.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. 有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，有一首歌可能你也会假装听不见，听到了又掉眼泪，可是又按不下停止键。公众平台上的武阳在此刻想要点一首歌给苏鹏先生，他说相识4个多月，有太多接受不了的事情了，也有太多的不舍，也希望祝他在以后没有我的日子里面幸福快乐。我们两个人之前会一直听这档节目，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《舍不得》，

牵引出听者不同的思绪和情感。同样在开演唱会的还有娃娃魏如萱，她怀孕7个月，26号举办了 Milk and Honey 孕期限定演唱会。挺着孕肚开唱，工作人员都很紧张，要求把快节奏的歌删掉。娃娃亲自担任演唱会的创意总监，并演唱你啊你啊、 Don't Cry Don't Cry、 无声电影等22首歌曲，包括最新单曲晒伤以及专门为演唱会所写的专曲陪着你。魏如萱孕期开演唱会，而许茹芸昨天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与魏如萱的合照，还在发文中写道，竟然有人未出生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开演唱会。因为许茹芸也即将在9月22号举办上海演唱会，引起众人疯狂猜想她即将升格当妈妈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下班以后，明光见，明光等您到九点。明光家居，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，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。 OK， 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欢迎各位，我是思萌。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，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送出的一首歌，还有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谁，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温暖和想念一并的送达出去。首先在下半时段我们先要送出的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。特洛伊说想为健身团队中的柯南点播一首歌，因为昨天周日的时候是他的生日，今天想在节目当中为他送出生日祝福，祝他坚持梦想不忘初心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也要祝他生日快乐，情谊永不变。就用这首歌曲来替特洛伊送上你的这一份生日祝福吧，来自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 怎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？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。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点一首歌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。哦，点一首活力的。开车的时候，点一首温暖的。复习考试，点一首励志的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点歌进行中。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听节目还能打出哈欠的话，就说明你需要有一首歌来帮你唤醒心中的那些青春和活力了。在12:40，我们继续来为你送出音乐和祝福。山他说想要送一首歌给芳芳，祝她快乐每一天。我猜测啊，问一下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也是追了最新一期的好声音呢？因为节目里面也有唱这首歌的。邓紫棋光年之外，要在此刻节目当中祝芳芳快乐每天。 缘分让我们相遇，凡事一 过冷漠，我们的爱微笑着闪烁，颠簸坠入脆弱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如果你也希望像在刚刚节目当中这样点歌送祝福的朋友一样，那么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屏幕下方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，在24小时你随时有任何的心情和故事想要分享的时候，都可以在这里喊一下思萌，你说我要点歌，我要送给谁，想在节目里面送出那样的温暖和想念。公众平台上的小林，他说周末呢，我回了一趟老家办理房子的事情，因为时间太匆忙了，没有能和老朋友相聚。朋友本来要带着宝贝儿子来找我，但是很无奈被他的另外一个小外甥给缠住了。然后他跟我打电话说自己真的没有信心外出，一个人还带着两个孩子。我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听了特别特别的感动，虽然说这次没有能和老朋友见上面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啊，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《新不了情》，送给我的这位新手爸爸，这位好朋友。他知道我喜欢这档节目，经常也会用手机在另外一个城市进行收听，希望他能够收到我的想念。《新不了情》曾经是他的专属曲目。 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明了， 真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 上的图图，他说我和大晨晨的小坛子是朋友，听说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可以点歌送祝福，对吗？这个不用我回答，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点歌，很多朋友的留言已经告诉你了。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这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的朋友，他很喜欢拍一些自己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照片发给我，还会把一些路上的风景制作成视频发在网上。刚刚留言说，偶然间呢听到节目里面一首常听的老歌，就仿佛自己回到了那个年代，正在经历着那样的心情，那样的激情，还有当时不同寻常的感受。可能也会有失望，也会有绝望，当然也会有兴奋、喜悦和疯狂，都可以在歌声里面找到，即便是远去也依然清晰。你的这段心情特别适合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点歌，在12点50分送礼，想要点播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她的留言很简单，就是要送给老公张振东，祝你健康平安。